上个礼拜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的一个讲道，提到了主所呼召的一个门徒的生活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成为基督徒之后啊，各位可以发现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很少用基督徒这三个字。你看整个新约圣经啊，只用了三次基督徒这三个字，可是其他的部分全部都是用门徒 disciple 这个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主呼召我们的心意啊，不只是成为一个所谓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更是一个一生来跟随主的一个门徒，我们说 disciple 啊。实际上如果你发现在美国事实上有许多挂名的基督徒，你走在路上你就问他说 Are you a Christian？ 他说啊，是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呢？啊，因为某年某月某日我做了一个祷告，或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到教会受洗了，啊，然后他就觉得啊 ，That's it， 够了。你再问他说，你礼拜天有去教会敬拜吗？他说啊，有的时候我会去，有的时候不去。你每天有读圣经吗？他说哦，有的时候有读，有的时候不读。啊，你会发现他的生活跟一般人其实是没有两样的，没有两样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一个真正的门徒的生活。The radical disciple， 或是一个彻底的、完全的门徒生活，它是不随波逐流的。你发现这实在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大家在工作、在家庭里面接受教育，那这整个世界的潮流跟圣经教导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世界教导你啊，要爱自己过于爱别人，过于爱上帝啊。啊，这个中国话有句话说什么？这个。个人至少门全血啊，不管他人往上烧啊，大家都是自私的啊，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呢？我为什么要去爱别人呢？啊，还有这整个社会，上个礼拜也提到了许多的不同的思想啊，不管是所谓的多元主义，否定绝对的真理，不管是所谓的物质主义，我们高举物质的享受啊，还有其他的都影响啊我们的生活。所以你一个基督徒成为门徒，我们是否真的能够不随波逐流啊？像这个图一样啊，除非你真的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方向啊。所以上礼拜说不随波逐流，那今天我就要告诉各位，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啊，你这艘船要航向何处啊？虽然这个波涛汹涌啊，我们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试炼、许多苦难、许多的引诱，我们如何能够到达这个彼岸，这个目的地？好，那神为我们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啊，我们用一本小册子，以前我也是做这样的工作的，我们会一开始就告诉他说神爱你，对不对？然后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啊。那这句话讲出去的时候，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反应。究竟什么是神为我有的一个奇妙的计划？神爱我啊，是啊，我也很爱我自己啊。神给我什么计划呢？是让我达到我的期待吗？我想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计划啊。进入哪一家公司，进入哪一个学校，我人生有不同的规划。那究竟什么是神给我们的计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理当我们帮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罗马书八章哈，28-29节，就在各位周报上哈，这个宣召的部分啊，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哈，我们从其中来找到神给我们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好，我一起来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好，我们一点点来看。那提到万事都互相效力，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来鼓励说，好像一些事情发生了，可是神要使这些坏事合作起来成为一个好事，给那些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究竟是什么益处呢？他后面讲到神的旨意，我们刚才讲神的计划，那神的计划又是什么呢？什么益处？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有对我们带来益处吗？ 是什么益处？什么益处？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这个益处是让我生活得更舒服一点吗？让我收入更增加一点吗？让我更顺利一点吗？好像不是。这边提到了神给我们一个益处，或说神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神预定，用一个过去式，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了门徒们要成为，要效法，要像耶稣的模样。所以什么是得益处啊？简单的说，当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有顺利的，有不顺利的，带来一个益处，就是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门徒，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更像基督。所以不是其他益处哈，各位不要搞错了哈。当然神愿意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我们希望身体得医治啊，疾病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找到好的工作，各位希望各位的儿女啊，在学校有好的成绩、好的表现、有好的品格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为他们祷告。但是一个终极的目的，我们说神为你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什么计划呢？就是更像耶稣，更像基督啊。什么叫做像耶稣？什么叫像基督啊？我们儿童主日学打开他们的图画书啊，耶稣就是长头发，留一个胡子啊。有一次我们去吃布卡啊，看到有个美国人，哇，长头发留胡子，哇，我看起来好像耶稣 耶稣是长这样子的吗？那每个人都要留长头发留胡子了啊，那姐妹又不能留胡子，怎样像耶稣啊？而且耶稣是属于中东人，现在又拍了一部新的影片叫 Telling Jesus 啊，他用了一个黎巴嫩的演员，因为以前我们看到耶稣都是金发蓝眼白皮肤啊，像耶稣啊，耶稣不是那样子的，耶稣不是那样子的。那什么叫做像耶稣？待会我们就进一步来看啊。所以首先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一个计划，用一个过去式，神预定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我们信靠主之后，我们不是仅仅得救等着上天堂，我们是在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基督。也许你认识一些传道人，一些宣教士啊，或是你认识你自己的家人，他是基督徒，你会发现他有一部分很像耶稣，或者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有些传道人他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有爱心，我们觉得他很像耶稣，很像基督啊。我有一次我曾经跟一位老宣教士哈，他从美国到台湾宣教超过50年，他90几岁才过世，我跟他住在教会里面啊，我住在这个客厅里面，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来照顾他啊，我觉得他真的像耶稣啊，他名字也叫 Helen 啊，真像耶稣。他没有讲话讲太多，他只是在那边弹琴，就觉得哇，耶稣在那边弹琴啊。我们一起吃早餐，他预备早餐给我吃啊，他80、90岁，他预备早餐给我吃，你跟他聊天跟他讲话，他真像耶稣啊。但是他仍然不是完全的耶稣，对不对？因为我们看见有些传道人或是宣教士，他们讲道说话大有能力，大有权柄，很会骂人啊。我们说唐崇荣牧师，他说我不是骂人，我是说真理啊。他很像耶稣，因为耶稣也在讲道当中指责人啊，来说明真理。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有一部分像耶稣啊。但是神应许我们，他会提到了，我们会越来越像基督，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像基督，好，那如何能够像耶稣，如何能够像基督呢？在哥林多后书3:18啊，也是今天我们要背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哈。3:18，各位周报中间本周背经，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啊，提到这段经文，他提到了我们众人敞着脸啊，敞开脸，不用蒙头，不用蒙脸，好像旧约的时候，这个摩西到山上去，因为主的荣光 照在他脸上，他必须蒙头蒙脸，他不能直接看见神啊。甚至他下山之后，因为他反映神的荣光，他还把脸给蒙起来。就提到我们可以敞开脸来接近神，可以看见神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啊。我不知道各位每天有多少时间看镜子啊？你有多少时间看镜子啊？一天会看几次镜子啊？弟兄们可能只有早晨起来的时候刮胡子的时候会看一下镜子哈，啊，我这里没有刮到，我要看镜子 OK。 那可能之后一天就不看镜子了哈，是吧？那姐妹们什么时候看镜子啊？出门前。对，出门前化妆的时候看镜子。还有呢？穿衣服的时候要看镜子啊。对，还有呢？ 大概十次。 大概十次，一天要看十次镜子啊。对，我知道有种手机拿起来，手机还可以变成镜子，对不对？还有个软体，手机也可以看镜子。你在车上的时候，等红灯的时候还可以看一个镜子啊。太多镜子啊。这边提到了看镜子，就好像我们看见主在那个里面，什么意思呢？你看到镜子看到谁啊？平常我们看镜子是看到自己嘛，对不对？可是当一个基督徒，我们越来越像主的时候，你看见镜子是看见谁啊？看见耶稣啊。你有这种感觉吗？你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打开走到你的浴室里一看，哇，耶稣，还没有刷牙的耶稣啊，蓬头垢面的耶稣啊，还没有化妆的耶稣啊，耶稣不用化妆啊。那当然不是指这个意思，提到了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你走出去人家觉得这个人不一样了，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你觉得这个人不一样，跟身旁的人是不同的。常常有我们说有人结婚久了之后会有什么夫妻脸啊？为什么会夫妻脸？你住在一起嘛，对不对？你们非常 close 嘛，你知道对方的想法嘛，他喜欢吃什么嘛，中式的西式的啊，他喜欢去哪里玩嘛，他几点睡觉嘛，他什么时候会发脾气嘛，什么时候会高兴嘛，你都知道，对不对？都知道啊，我们姐妹人都知道，弟兄们也都知道啊，所以我们在团契里面分享啊，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怎么样，你们都知道。为什么都知道？你的孩子，对不对？各位做父母的，你的孩子他有什么好习惯不好的习惯你们都知道。为什么知道？ 生活在一起， 你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因为提到也就是这样子，如何让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让我们像基督啊，你必须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想想看，我们一天花了许多时间在做什么？比如说你的手机拿起来，你一定 check 你的 text， 有人 text 给你了，你会不会看？会看。有人 email 给你了，你会不会看？你会看。有人 Facebook 上给你按个赞，你会不会看？你会看。你回到家里面我们家有一个留言的answer machine， 我每次一回到家看到那个红灯在闪，叮叮叮，我就知道有人留言了，我就很紧张。不知道留言告诉我是好事还是坏事，是紧急的事还是不重要的事，叮叮叮啊，我要赶快去把这 answer machine 把它放出来啊，有人又 找我找不到了，有事情要告诉我了。各位，主耶稣每天也在对你说话呀你想想看，我每天花多少时间 check email， 看 Facebook 看 Line， 看 WeChat， 你花多少时间？那你有花多少时间去听耶稣给你的留言耶稣留言可能不会冰冰冰你必须打开你的圣经才会看见听见耶稣对你的留言我想有些弟兄姊妹每天都有很好的灵修的习惯，你一定会听见，一定会看见神要对你说的话，但是你是否愿意跟他亲近？所以这边用一个现在的进行式Those who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那些跟主有亲密关系的人 are being transformedinto the same image， 我们是正在被塑造像耶稣像基督。所以不要对你的配偶失望当他信主之后也许改变没那么快，但是我们正在被塑造像基督，只要你持续的你愿意的来亲近他， 就好像你看你的 email， 看你的 text 啊，看你的 Facebook 那么勤快，好，你会听见，你会看见神要留一个 message 给你，给你今天的，你今天可能遇见的困难，你原本昨天不知道的，但是打开圣经，你就会发现啊，主留言给我了，这句话或是一首诗歌，这个灵修的文章鼓励你，帮助你，建造你，给你勇气，给你盼望，给你力量。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我每天都可以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基督。所以与主亲近，好像夫妻脸，好像你每天看镜子一样，你会觉得你越来越像基督，变成主的形状。最后一点啊，提到了神给我们的命令啊，刚才各位所读的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很长的一段经文，其实它几个主题都重复的啊。在约翰一书提到了爱神，提到了彼此相爱，提到了不要犯罪，提到了要洁净自己啊。所以这边有一个应许啊，是一个未来式的 ，Those who purify themselves and love one another shall be like him 啊。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愿意照着主给我们的命令洁净自己，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必然要像他。当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得到主的称赞，因为我们越来越像他，就好像各位的孩子越来越像你，不是像你的坏脾气啊，是越来越像你有好的品格。我们常说啊，我这个孩子很像我爸爸啊，像他爸爸，这个孩子很像他妈妈啊。的优点 ，OK， 越来越像他的优点，我们必然要像他，这是一个未来式，是神给我们应许要达成的。所以讲到洁净自己，因为主耶稣在世从来没有犯罪，但是我知道对我们人而言啊，神也亲自成为人，对不对？耶稣成为人，那我们要如何洁净自己？我们要如何洁净自己？洗澡。洗干净一些 ，purify yourself. How to purify yourself? 你每天在想什么？你每天在想什么？你每天在看什么？你思考的是正面的、有盼望的、鼓励的，还是思考的是负面的、黑色的、黑暗的？你思考什么，就影响你说什么。特别在这个现代生活里面，我们使用这个电子产品太容易了，太容易 WeChat， 太容易 Line， 太容易 Facebook， 啊，太容易 Twitter 啊。有一个消息，最近有一个啊，因为有时候我会看一些新闻啊，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的明星演员主持人，才二十几岁，大学刚毕业，啊，她得到一些电影啊这个演出的机会，所以感觉说啊，大家觉得啊这个女明星。啊，这个女演员啊，她未来前途是非常好的啊。可是有一些她的好朋友身边的人嫉妒她啊，我们说是她的闺蜜啊，闺中密友嫉妒她，就在网络上她的所谓部落格 blog 连续的留言去攻击她，说她的坏话啊。三个月留了65篇的留言。OK， 两三天我就留一篇来攻击你，说你是怎么样，说你怎么样，造了一些谣言。然后最后这个二十几岁、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这个女孩子就在家里自杀了，烧炭自杀。后来她的哥哥、她的爸爸出来，因为她父亲是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啊，在台湾，她的哥哥就出来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就说啊，原来在网络上也有不理，也有霸凌。你会发现人的言语可以带来多么大的伤害，我不用动刀，不用动枪，我只是透过 Facebook， 透过 Line， 透过 WeChat， 透过 Twitter， 我也可以攻击人、伤害人，甚至让一个人沮丧到最后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我们要 purify ourselves 啊，我也许我们不会这么做哈，对不对？可是你回到家里面，你对你的丈夫说什么话，你对你的妻子说什么话，你对你的孩子说什么话，你对你的同事说什么话，你对你的长官说什么话，你来到教会对弟兄姊妹你说的话是什么样的话，也许只是一句无心的言语，其实都可能带来伤害。 求主帮助我们 purify ourselves。 耶稣不讲废话，耶稣也不讲抱怨的话，耶稣更不会讲这个恶毒的话，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洁净我们，以至于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情绪都被 purify。 所以 purify 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情绪，我们会有喜怒哀乐，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是反映我们内在的思想来表达出来。还有呢，帮助我们彼此相爱。耶稣说谁众人认出，怎么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呢？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我们可能用的太腐烂了哈。他觉得什么叫做爱呢？爱就是我喜欢啊。可是圣经讲的爱有更大的意义啊。待会又提到了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啊，我们如何具体的实践，具体的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怎样像基督啊。这个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啊，那生前最后这本书就提到了几点。第一个，我们要在道成肉身上像基督 incarnation。 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呢？他是神，他是他 取了一个人的形象、人的样式、人的身体，上帝住到我们中间啊。就好像我们听到这个早期这个戴德生，他从啊英国来到中国，他去宣教，他到乡下去宣教，他怎么样？他要必须穿得像个中国人，吃得像个中国人，讲话要像个中国人，否则别人就把他当作鬼佬啊、鬼楼啊啊，那外国人啊，他必须住到人群当中。所以我们如何运用在自己身上？道成肉身，耶稣有这样子的所谓 compassion 或者是 empathy 同理心，来到人群当中，了解我们的作息，了解我们的生活，了解我们的想法，也跟我们一起同受苦难。所以耶稣也会饿了，也会渴了，他也会痛啊，他不是 Superman 啊。如果有耶稣像 Superman 这样不会痛，刀枪不入啊，那不是更好吗？不是，耶稣跟我们一样，他肉体也会软弱，也会脆弱。所以什么叫道成肉身？各位弟兄姊妹，在家庭里面就可以道成肉身。你做一个妻子的，你是否能够体会你丈夫的想法，站在他的立场上？我们说好像穿他的鞋子一样啊，真的很难穿啊，他鞋子是这么大这么臭，对，穿他的鞋子。那丈夫要穿姐妹的鞋子啊，哇，那姐妹是穿高跟鞋，我根本穿不进去，那这么小，那什么意思？站在对方的一个立场上帮他着想。我们常常都是为什么会有冲突？我们只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每个人都还有自己的理由，对不对？我们都可以 justify ourselves。 耶稣道成肉身，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你是否能够了解你的儿女，了解你的父母，你了解身旁的弟兄姊妹啊？道成肉身住在他们中间，你体恤他们，了解他们，认识他们。你发现常常我们跟他们是有很大的距离啊，特别你看我们小小的教会里面，我们在这边牧会五年多，九月就六年了哈。我们当中，你看看我们当中有多少个文化，多少种不同文化？我数一数，大概有五种文化。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其实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啊。各位的成长背景、思想方式、对教会的观念态度都不同。还有呢，各位的儿女 Asian American。像 Gloria 第四种文化。还有呢，像我们 Will， 我们的美国人的配偶，第五种文化。我们教会当中就至少有五种文化，我们还不到五十人呢，我们有五种文化，容不容易相处啊？不容易相处啊，不容易相处。但大家会可能还容易啊，大家聚会完就散了，也我打个招呼，我也不跟你聊天，不讲话。可是我们小小教会，我们的关系是这么 close。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体恤了解，我也在学习当中，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想法，包括他们，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对上帝的观念、对教会的观念、对弟兄姊妹的观念都不同。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成长，学习耶稣一样道成肉身，去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着想， 体恤他们，了解他们，然后在服事上像基督，耶稣怎么服事我们？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是怎么样？他为门徒洗脚啊。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聚会有洗脚啊，但是耶稣洗脚的意义是对当时而言，洗脚是一个奴仆仆人为每一个客人来的一个必要的工作，因为他们是沙漠啊，旷野，都穿 sandal 啊，都穿凉鞋，对不对？进到你们家里面，家里面他们又没有桌子啊，应该说没有椅子了，有桌子没有椅子，大家懂得都是躺着半躺着在那边吃饭。那如果你脚没有洗，都是沙石，你的脚就摆在别人的旁边，别人吃饭吃不下去哈、啊。所以你一进门之后，就好像我们进门之后有人要拿一双鞋给你穿，拖鞋给你穿啊，这是东方人。那西方人就直接穿鞋子进去了，对吧？所以对他们而言，每一个奴仆啊，在客人来的时候一进门我就要为你洗脚。那耶稣为门徒洗脚，看见耶稣的那样子的一个谦卑服侍人的态度，他是主人，对不对？他却愿意为他的门徒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是否也愿意这样子服侍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啊？特别是那些软弱的、不被别人注意的啊、不受欢迎的啊、孤单的、落单的人，我们都喜欢的人聚在一起，是吗？可是还是有些落单的在我们当中，你是否有人愿意去服侍他们，像基督服侍门徒一样，那样子谦卑，在爱中像基督。基督怎么爱我们呢？先提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OK， 这是圣经上所说的爱，跟世界上的爱是完全不同。世界上的爱是你要来满足我的需要，耶稣的爱是我为你舍己，我为你摆上，我甚至为了你牺牲。这不是说我们都要逆来顺受哈，在婚姻里面哈，这提到了我为了你的好处，我可能会愿意割舍，我愿意割舍到一些啊，可能我的时间、我的方便啊等等等等啊，舍己，在恒久忍耐上像基督。忍耐什么事情呢？耶稣忍耐了什么？耶稣忍耐了十字架上的苦难，耶稣忍耐了这个犹大给他的出卖，忍耐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忍耐了这些人在那边攻击他、诬告他。所以在恒久忍耐上像基督。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不同的苦难，那在苦难当中你可以越来越像基督，或是越来越埋怨神、敌对神、离开神。我们发现有这种两种例子啊。当一个基督徒、一个门徒遇见苦难的时候，你会有两种选择啊，一种是越来越像基督，一种是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基督。你是越来越像基督吗？啊，求主给我们这样子一个能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样子的一个心智，最后在使命上像基督。神差遣了基督到我们当中，基督也差遣我们。我们说大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这个小教会我们自己聚会开心就好了，我们还有许多身旁的人，我们不认识的新朋友啊，我们有机会把福音来传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经历到主的爱。求神帮助我们，不仅不随波逐流，我们 living on purpose，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神给我们计划什么？越来越像基督，好像从镜子反照一样，我们也能够反映主的荣光。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你亲自为我们立下了那样美好的榜样，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你也服侍门徒们，你因着爱我们而为我们舍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最后你颁布给我们这个大使命，是你自己亲自要来带领我们完成的，将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也与我们同在，就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啊，许多细节里面，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都能够越来越像基督。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阿门。